三，语音。 一，声母。 知，吃，诗，日。 二，韵母。 呃。 三，拼音。 扎，遮，织，摘，摘，招，周， 叉，车，吃，拆，抄，抽。 杀，奢，诗，筛，筛，烧，收， 热，日，绕，柔， 粘，真，张，争，中， 参，琛，昌，称，冲， 山，深，商，生， 然，人，然，人，让，扔，容， 猪，抓，捉，拽，追，专，尊，装， 出，刷，戳，揣，吹，穿，春，窗， 书，刷，说，摔，摔，栓，栓，双， 如，抓，若，瑞，软，润。